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哟，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大早的天气，而且特别特别晴朗，我现在只想干一件事情，那就是跳舞啊！ 你去吧，台子我看着。 你决定跟什么风？太快了，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闷草一出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走不要等了，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光 来自于徐佳莹前些日子的一段新歌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说实话，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被吓了一跳。哇，还有这么直白的一种歌曲的名字哈。 嗯，这就很适合郭鹏的心态，因为动不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响起这种比较欢快的早晨适合大家，哎，阳光活力满满去上班的音乐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 小抖动的舞蹈。 对，你要知道我的这个舞蹈一般是轻易不是人的，而且每天 下次我拍秒拍给你们。 对啊，每天让你看这么多段，你应该觉得非常庆幸才对哈。 哎呀，好荣幸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来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对，我们今天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如果在大家机会感得好的话，你可能在天气当中也能够看到我自己的这个精彩而优美的舞姿了哈。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这个天啊，真的给了很多人惊喜。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如果您这个假期不是在北京过的，回来之后就觉得说，哎呀，还是我们北京天好啊。 是， 今天依然是会维持这样的好天气。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度，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并且呢，有利于扩散的污染物的这个扩散，大气透明度是比较好的。而且白天受太阳辐射的作用，这升温是比较明显的，紫外线强度也比较强。但是午后有四级的偏北风，让你感觉哈没有那么晒得难受，还会比较舒适。所以这样的天气呢，适合您出门赏花踏青，但是要做好补水防晒。 但是啊，昨天呢，郭鹏在出门的时候发现很多柳絮已经开始往眼睛里直灌了，所以呢，最近呢是进入到了柳絮飘落的高发期，提醒呢敏感的人群出门的话要做好防护措施。我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到1级。这个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排行榜的情况，好不好？ 今天先到排名呢，我们通常是从第一名跟大家公布到第十名。我们再反过来啊，从第十名公布到第一名。 好嘞， 因为第十名直接衔接天气，非常的无缝。它的名字叫做这天儿真，是个省略号，擅自给你补上一个这天儿真好。第九名梁，第八名熊板板，第七名楼家，第六名是 YYY， 第五名是 Miss 派派。 我们来再看一下前四名啊，这个第四名的食谱是 LED。 你为什么把第五名给漏过去了？ 第五名你刚才说了， 我念到第六名，第十到六名。 对，第五名是 Miss 派派，你刚才说了吗？ 那我应该是漏了第六名是吗？我倒漏了哪个？ 第六名是 YYY， 第五名是 Miss 派派，第四名是普山 LED， 第三名是雪莲，第二名是梦梦，第一名快乐的小猪。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这个今天的天儿确实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好像就没有这么的晴空万里。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工作难免会遭遇到一些不愉快嘛，尤其刚刚从假期的这个心情当中转换到工作当中，可能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乌云笼罩的感觉哈。 昨天老白跟大家开玩笑啊，就说假期回来上班有没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失恋倒不至于吧， 所以可能在工作当中遭遇了一些不愉快哈，在你还没有完全收心的时候凸显得尤为突出。 没错， 那么今天想问问大家，如果在工作当中遭到了不愉快，你会如何让自己好过一些呢？ 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的时候，但是呢生活还要继续啊，让自己怎么能够好过一些，赶快把答案发送到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的这个时段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曲，不如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啊。 这应该也是郭鹏的答案吧。 对， 就是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就听一首歌。可是你每天作为音乐 DJ 听这么多首歌， 对， 你是有多不愉快？ 那就说明我一点都没有不愉快啊，真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心情好起来。 说最近的生活是忙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 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离开你的手，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不知道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可能确实会遭遇到很多的不愉快啊。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孙郎给大家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在工作当中不愉快了，我就看看美剧，就那种特别爽的剧， 有道理。 或者呢就去约女朋友散散心呐、啊、然后呢努力的怼回去，准没错。谁让我心窄我就怼他。 这不能连在一块儿说，约女朋友出来散散心然后怼他，这事不太靠谱。 这两个，要么约女朋友回来，要么呢就谁让我不舒服 不我就怼谁。对， 敢赌女朋友，这你想更不顺心吗？ 是啊，这是难道不是给生活当中来添堵吗？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最近的，我觉得是稍微让人有点添堵的一件事呢，就是最近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票房或者是口碑有点让人扎心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五一档呢真的是有点热闹非凡哈。不过这个热闹呢不仅仅体现在票房的成绩上，仅仅是4月28号当天就有7部电影上映，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做过盘点。那虽然说今年的五一档的票房成绩提高了很多，但实际上呢高口碑的作品好像一部也没有， 真的是一部都没有。你看首先我们就说到的是后来的我们嘛，当时呢是被寄予厚望，但是呢每天的票房其实都在下滑，口碑呢更是波动非常大。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从一路的这个 7.0 现在已经下滑到 5.9。 另外一部呢由徐峥主演并且监制的幕后玩家，现在呢豆瓣的评分是 6.1， 比刚才那个稍微高一点啊，但是四天的票房现在还没有2亿啊。 对，同样还有转型做导演的渣渣辉啊，他的这个低压槽欲望之城评分也只有 4.8 分。 是， 还有呢就是日本的动画片玛丽与魔女之花，之前有说过哈，这是宫崎骏徒弟的一部作品，那仅仅拿到了不到1500万的票房成绩，而且口碑也是一路下滑的。 是，至于战神纪呢除了上映当天这个票房破了1000万之外，其他的时间呢一路也是口碑和票房不理想。哎，听着好像真麻烦啊。那遭遇到这种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好一点呢？ 继续听一首歌吧。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No limit in the sky that I won't fly for you.No amount of tears in my eyes that I won't cry for you. Oh no.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I want you to share that air with me. There's no promise that I won't keep. I climb a mountain that's none too steep. When it comes to you, 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t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好，我们来刚才听到的一首单曲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感觉的了，就是 David Guetta 以及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To You。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的话，你会如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啊？ 其实也算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工作压力大的状况下。那么硕果累累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不愉快，那就看看工资条，看看自己的收入，然后就会好一些了，就会觉得说努力还是有动力的。 哎呀，这个还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炫耀了，大部分人估计看看工资条 因为他说更不想干了 更不想干了。真的 Kate 说那个心很大，所以呢很少有这个不顺心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呢，跑个步，打个球，游个泳就都忘了。运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呢大家如果不知道干什么运动的话，一会儿呢8点钟的时候可以听一听早安快跑，来听听我来给大家说到的一些运动哈。 是，还有那些朋友就比较皮了哈，比如像哈喽琴，他说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喝一瓶碳酸饮料，或者我拿一瓶碳酸饮料我晃一下，我就送同事了，给你喝然后如果看到对方在当场拧开，那就会尴尬了。碰到知道会不开心的人，他说话呢我就装作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其实压根就不往心里去。 对，有的人呢就是说的比较简单，比如说像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说烤串啤酒，然后呢田小明呢说打羽毛球，基本我觉得这样回答答案的人，就是真的自己会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或者是经常去做的一些方式啊。 对，就是吃跟玩嘛。还有像解压的方式，比如说刚刚像哈喽琴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就恶作剧同事啊，或者有人会去捏方便面啊等等的。 捏方便面， 但是要告诉你，千万捏自己家的，别去超市捏。 对， 特别是捏完再给人放回去的，这就等于说把自己的不愉快转嫁给别人了。 解压的方式是披一箱小浣熊，自己在家随便捏啊。那个而关键是捏了以后还好吃一些，对不对哈？ 捏碎哈，碎碎面。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的支付宝昨天呢是发布了五一小长假出境游移动支付数据报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关系，就是你如果实在不爽的话，真的有钱，不妨出去来购购物、消消费也是不错的啊。 就花花钱，心情肯定就会变好。 对， 主要是别考虑这个花完之后的银行卡余额哈。 花完之后，估计有的时候再看看那个条，心情会更加不好哈。 我们来看看这个支付报告吧。这个支付报告当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90后的用户首次超过了80后，成为了境外消费的主力军。 恭喜你们啊，现在终于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了哈。单笔消费的最高呢一次呢发生在加拿大的一家劳力士的精品店当中。同时呢这个数据显示，中国的女性在境外比男性更爱消费。这我觉得根本不用数据表示吧。在不管在境内还在境外，应该都是他们更爱消费一点。65%的境外的消费支出呢，支付宝的用户是女性了哈。 还有香港、澳门跟日本呢是分别位列最受欢迎消费地前三位的。其实也是因为离得近，再加上这个支付宝覆盖的比较全面一些，所以大家现在出门基本上就已经不用带钱包了。 所以呢今天不知道大家被第一批90后超级能花钱这个事儿刷屏了吗？反正我觉得不管是能不能消费的话，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都要对女性或者对90后好一点，有果汁的话分她一半会比较好啊。 谢谢。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口口口口拌拌，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千万的我没买约会相当浪漫，我只分你一半，我也叫你买单，谁跟谁的细算，我只分你一半，偶尔我也会翻两次说完就翻，我只分你一半，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只分你一半，月亮斑斑，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那个 眼神交换，我过去分你一半，我只被你耍完，不是我要偷懒，我过去分你一半，偶尔你也会乱发脾气不敢管，我过去分你一半，想念像梦空战，念我灵魂不散，我过去分你一半，月亮斑斑，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纠缠。我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你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我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你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月亮斑斑，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纠缠。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纠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半。我觉得这个主题呢就是分享啊，如果大家喜欢分享的话，估计呢也会有助于自己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如何安静的度过。洪源刚才说到了第一天关注怎么来发言啊，你其实已经开始在发言了，你只要关注一下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在底下直接跟我们打字互动就 OK 了，是不是？ 还有那就是伊犁今天参加了我们的这个互动哈，就直接告诉我们说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如何让自己好过一些呢。其实很简单，就这样跟我们聊天就行了。 是， 你可能不是每一条我们都会给大家回复，但只要看到了呢，那有机会的时候就一定来跟大家分享。 对， 那像他说呢，读书能够让我在工作当中心平气和的说话，而健身能够让同事跟我心平气和的说话。 好霸气啊，这句话意思是这个浑身健硕的这个腱子肉啊，你敢跟我这个说话不平和吗？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这条资讯呢，给大家一个新思路啊，下班以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一点？工作当中可能受了气，但是下班之后呢，找乐子有可能会有助于睡眠哈。 对，下班回家别直接宅着，你可以做做瑜伽呀，听听音乐，或者约朋友吃饭，找找乐子，其实是非常有助于夜间睡眠的。 对， 因为他们认为呢，工作场所的一些粗鲁的行为其实是影响到睡眠质量的。可能你躺在床上之后啊，辗转反侧，就想起来白天某个人跟你说的一句话，或者说他态度特别不好，或者说他处理工作的一些方式让你非常难受，就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 哦， 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找找乐子，其实就可以放下内心的不快，获得一些心灵的休息，反而就更好的入睡了。 很有道理啊。所以呢，下班之后我们是鼓励大家去跳跳舞吗？或者是去跟大家一起撸撸串，或者是去外面逛逛街，反正别当时受了气以后直接就回家哈，那估计家里的这个锅碗瓢盆估计要遭殃了，对不对哈？ 要学会放松自己，不让压力累积起来。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让自己在工作遭遇不愉快的时候好过一些呢？ 爱可以不可以只爱三分钟，分手就不会太难受，最好先定个爱情合约，三个月还是三天，只要喜欢就在一起一整夜，是否准备一生相守，最怕甜言蜜语说出口，喝完咖啡就没胃口，担心过了保存期限味道就会改变，爱是如此难一到永远，小心琢磨不定危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本时段东西部环路南段南向北方向京通快速莲石东路进城方向流量增长明显，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很多人在吃早餐的时候都会搭配一些水果，如果今天你拿起了一根香蕉，哎，发现这个香蕉表面上好像长了一些斑点，那么它还能不能吃呢？我们要告诉您的是，香蕉被挤压了或者冻着了，这个表皮就会长斑变黑，但是果肉也可能会变黑变软。但是如果您打开这个香蕉，发现它的果肉没有长霉也没有变味儿，那么就是可以吃的。而且果皮长斑的香蕉可能吃起来还会更甜哦。接下来要送上的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是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四个字加上歌曲的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音乐早餐呢，送上一首歌曲是 Honey Honey 哈，感觉满嘴现在都抹了蜜糖一般的感觉， 甜甜蜜蜜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早餐糖分摄取要注意，千万不要吃过量哦。 哟，你看现在这个营养专家上线了， 营养小达人。 是的，好了，7: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话，你会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我看大家真的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方法，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戳中大家的一些痛点，所以很多人都在跟我们互动哈。 嗯，基本上除了吃就是玩，还有一个方面呢，其实大家都提到了，也就是转移注意力。 嗯， 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那些没用的、伤心的、让自己过不去的这些事儿上。 对， 自然的过好当下，永葆心态，这个好心情，放松自己，健康最重要。这是芋头给我们的答案。 嗯，洋洋呢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他说昨天刚听到一个超级搞笑又非常正确的想法，他说工作不愉快的时候，你就想想跟你说话的这人是给钱的，给钱的，给钱的。 这仅利用于就给跟老板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 你要普通同事，你再想想说他这么气我，他还不给我钱。 那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有下属气你是，嘿，我是给钱的，我是给钱的，对吧？ 你还要气我？ 对啊。另外呢，这个 Sabrina 这个说找一个最好的同事，说出你的想法就会好很多。哎，这算是一个树洞的想法，对不对哈？ 嗯。还有杨也跟我们说，养小动物啊，真的可以减压。 嗯、 自从我家养了一只小喵之后呢，我明显的感觉到生气的次数少了，因为我每天回家就要忙着给他铲屎啊，给他喂食，陪着他玩，心情也会好很多。 嗯，哎呦，这给人服务的感觉一下就能把自己的这个心情调整回来，是吧？养猫的快乐可能就在这儿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能够告诉我们，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的话，你会如何让自己好过一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歌手，去年可能真的有些大不愉快了，但今年呢，他最近刚刚发了一首新歌，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等于说也是把这个自己的职业利用起来了。 对， 歌词呢非常的耐人寻味，这是羽泉的组合成员之一陈羽凡5月1号发了一首新歌，他写道：原谅那些不小心为爱犯的错，继续无怨无悔的高歌，多少次对自己说我能承受，一次次的问，一次次挣扎，让自己解脱，让自己洒脱，凭自己执着，让自己获得。 哟，非常押韵啊，而且确实我觉得写的还是写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感觉。去年的4月份呢，陈羽凡是宣布已经与白百合离婚，此后呢，陈羽凡是淡出了娱乐圈，这也是风波一年之后，他首次在微博当中来发表新作品。但这首新作品呢，可能暂时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还没有办法现在就给大家来播放出来，但是我们来听听他的原来的歌曲，来自于他的《难道》，我觉得其中也有些况味，但他现在的心境还蛮符合的哈。 在你入梦后，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放低？当你伤心时，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在你失落后，有没有人把你拥入怀中？天荒地老， 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放平？当你伤心时，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在你失落后，有没有人把你拥入怀中？天荒地老、哦哦哦哦、难道、啊、你真的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我的爱不需要再说什么？天荒地老。 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浓浓的伤感的氛围，来自于羽泉当时的一首歌曲《难道》。我记得当时呢，在我们学校所组织的大学生歌手大赛当中，有人拿这首歌曲还夺得了一个桂冠啊！所以呢，对这首歌曲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再加上今天呢说到的这一条新闻，我觉得希望陈羽凡能够早日从这个阴影当中来走出来吧，恢复这个非常激情、非常昂扬的给我们带来活力那支羽泉乐队啊！ 遭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歌手可以发布一首新歌。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自己好过一些的一些小妙招哈。 对， 刚刚特别好玩的，像 Sabrina 你说了，说找个同事说出你的想法就会好很多。可是有人站出来说了 ，Lotus Blue 他说，我同事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工作当中的不悦不可以通过吐槽来缓解。 对， 因为听众你是不能走心的，因为每次我听他吐完槽，我都有一种人生无望的感觉。可能吐完槽之后，他神清气爽，继续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工作。但是呢，我就做不好听众了，因为我觉得负能量都吐出来被我吸收掉了。哎呀，所以我觉得最健康的发泄方式还是运动了。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把这个负能量转给其他人。 别， 让下一个人再转给其他人，因为我觉得是 多米诺骨牌无穷无尽了，是 这个理论了，就是每一次转移。一次呢，可能就会损耗掉30%的这个负能量，对不对？ 别瞎出主意。 好了啊，这个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答案能够发送给我们啊、如果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你会如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稍事休息，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媳妇儿，五一去哪玩？ 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带上它。 谁？ 美摄 APP 啊，拍摄不限时长，高清黑科技，还自带美颜效果，1000万人都在用。 视频大片交给你。 美摄 APP 升级你的视频体验，美丽的美，摄影的摄，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Don't seem to fit in. You wanna take some cover. You wanna leave with me. 到了我非常喜欢的调调当中。Funky Funky 啊 The Thing Thing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Run Club。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在工作当中遭遇不愉快的话，如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我觉得刚才那首歌曲是我的答案，就是如果我有点不愉快的话，我觉得听点这种让人阳光满意的歌曲，确实能够让人心情好一些啊。 嗯，今天一开始啊，就用一首歌回答给了大家，那就是不如来听一首歌，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好过一些。 对，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我特别喜欢好飞翔。哎，他说给老妈打电话呀，东家长西家短的聊一会儿就好了。其实以前我特别不爱听我妈说这些东西，我就会说你怎么那么唠叨啊，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但现在呢，我就特别喜欢听我妈妈又讲，哎，你们隔壁家邻居，你之前那个姐姐你还记得吗？哎呀，你远在哪哪哪的那个姨姥姥她又怎么怎么着了。就她讲的时候吧，我就当一乐儿听，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说，哎，好像自己刚刚烦的那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好烦的了。 我跟你说，八卦真的是一种超级好的消遣方式，真的也会让你会抽离出来一会儿。因为你像原来我弟弟跟我奶奶住一起嘛，然后我弟弟每次跟我打电话的开头语就是，我跟你说他们在旁边聊那些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听，他们说呀，然后就开始说他刚才听到的一些八卦哈，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刚才说到树洞理论，其实真的是一种挺不错的方式。另外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了三张非常蓝天白云的照片哈。看完以后我在想，这可能就是他无声的一个答案，就是让我在路上然后看到这些美景，可能自然这些烦恼就已经扔到一边去了。 是，这是昨天在密云水库拍的哈，今天去应该也有这样的好景色，出去看一看，在自然界当中走一走，感受一下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自然心情也会变得好一些。 佳燕呢说，唱歌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紧张都去 KTV 去吼一吼，当然五音不全也不怕。我觉得是的，这个唱歌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包袱， KTV 当中大家又不是在歌手比赛，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吧哈。 还有像小宇宙呢，也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境的变化。他说，我以前小，这个受了委屈我就直接会去跟他理论，现在成熟了，受了委屈呢约上好朋友吃一顿，吐槽一下，八卦一下，吃饱喝足了睡一觉就没事了。那如果大家都忙呢，我就去健身房里让教练虐一虐睡一觉，第二天也没事了。要学会跟自己和解，不生气，生啥气啊，不生气啊。 这个教练原来功效是虐你，然后让你自己心情开朗的，好奇怪的这个理论啊！虐你，越虐你还越开朗，对吧？哈， 可是越虐我身材越好呀！想到这里心情就更好了。 有道理啊！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条资讯当中呢，我估计就是在这种部门呢也很难去生气了，也或者很难去遭遇一些不愉快了。来看一看啊，日本政府呢最近也要限制上加班了，下班30分钟以后电脑会强制关机啊！ 因为大家可能在工作当中的很多的不愉快来自于工作压力很大。其中呢很大的一部分就来源于经常要加班， 对， 加班造成，哎呀，你这各种感觉不愉快，我为什么下了班别人已经在玩已经在回家了，但是呢我还需要再继续工作。那为了遏制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日本大阪府的市政府最近是引入了新的办公系统，就在员工下班前1个半小时开始，每隔30分钟我就给你显示一次剩余可使用的时间。 您还有30分钟，您还有15分钟， 赶快保存一下哈。如果说你工作了一整天，最后就因为没有及时关电脑而这什么东西全部都丢掉了的话，那你就更要抓狂了。 对啊，这好奇怪，就是强制关机，当然我觉得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真的有些人可能就是加班要没有办完这工作怎么办。 对其实你说谁愿意加班，不就是因为工作干不完呢。 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电脑被关机了，那我只能纸质办公了。 是，所以纸质办公估计会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了，对不对哈？ 开玩笑，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逃离工作回到日常当中，找到自己，这样就会更开心。 找找自己吧，来自于陶喆。 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

完全自知，想玩就玩，都是一半，再加另一半，你是越难往内看。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还是让自己更爽，找个伴想分摊孤单，强迫自己就范，不如宁出不烂，尽管感情独一无二，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这个说到的是这个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啊，当然呢，刚刚放出来之后呢，就有两种声音了啊。真超说郭老师说的对啊，另外呢，这个那就是一里说听郭胖胖说减肥多少缺乏一些说服力啊。 嗯，可能昨天因为很多人发送了早安家族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了郭鹏的真容。 你知道什么叫做见光死吗？我觉得这就算吧。 但是郭鹏也说了要实际行动跟大家证明一下。 嗯、 你看像之前的时候杜海涛做过香蕉打卡，虽然说最后反弹回去了、 哦、 但实际上呢更有说服力。 你不要把杜海涛拿过来，就是好不容易我还这儿有一点这个信心或者继续往前的动力。你知道我最近都在看谁的这种励志吗、 嗯、 就类似于这种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的那个阿米尔汗、 嗯、 他不是当时曾经增肥过50斤， 对， 就是为了拍摔跤吧爸爸， 对， 然后再捡回来，对不对啊？我希望看到这样励志的故事。杜海涛虽然很可爱，但是他这个最后好像还是反弹回去了，对不对？ 大家别紧盯着郭鹏，大家要盯着郭鹏跟大家说的这些内容。 对， 我们两个呢，想要给大家倡导早晨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好早餐，做一些运动，来活力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最近呢，来自于银川的西北王苏阳呢，又重新跟世人见面了啊！不仅能唱，还能写。这位民族摇滚音乐家的随笔集《土的声音》，5月份就在北京来正式面世了啊！ 在音乐上呢，苏阳是致力于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关注和思索；而在写作方面呢，他也不含糊。这一本随笔集《土的声音》也是将大西北的风土人情、生存百态书写的淋漓尽致。 嗯，苏阳非常非常的厉害，在于我觉得他用一种非常粗粝的感觉，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写出那些让我们有点失去很久的这种黄土的一种记忆。来听到的是他这首歌曲《贤良》。 黄呀一鸟嘛就自然越贤良，哎你呀一对喂一鸟嘛就自然越贤良，你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而学那开磨坊的李三娘，哎你呀一得儿喂，而学那开磨坊的李三娘。地是花衣裳哟， 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一个，我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 么样？有没有一种西北的汉子在跟你招手的感觉啊？静宇， 就你知道这个口音吧？你忍不住用家乡话跟他对呀？ 这个口音是吧？ 这个口音啊，我们两个离得有点远啊，那这是陕北味重一些。 对对对、 啊， 但是我觉得苏阳的这种歌声当中，其实还是饱含着对生活的一种热爱，而且呢，真的让我有点看到他在这个黄土高坡上跟你招手的这种感觉哈。 哎，你知道就是像信天游这种东西呢、是要靠吼的。 对， 你吼的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哎，说的有道理、啊、 对，其实在我们陕西人当中有流传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你吼两句秦腔或者说唱一段信天游解决不了的、 哦、 就像好多人也说，哎，没有什么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对， 如果不够呢就去吃两顿，如果还不够呢再加一顿烧烤吧。 我觉得如果这些都完了以后呢，你是心情会高兴不少，但是那个健身房的教练刚才就说准备虐你千百遍，那位教练的话估计心情就有点不爽了哈。这一个礼拜的这个成果基本都毁于一旦了，对不对哈？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A， 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让自己觉得好过一些呢？ 哎， 守护说我要去游戏厅发泄一下。你知道有些游戏厅里面有那种掀桌子的游戏、那个发泄老带劲儿了你让我想到了最近被抖音带火的就是我们那西安的摔碗脚，摔碗酒 ，对， 就喝完了之后，啪，把那个酒， 不是， 对的。现在你知道那碎碗跟小山似的。 抖音有一点就是本来人就是随便一摔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专门摔碗的一个地方了，对吧？哈， 是。然后很多人用这种方式也来做减压哈。 哎，扶摇之语呢说挺有意思的，说他怯生生的问，哎，今儿没有秀恩爱的吗？那我秀一下好了。我每次工作当中不开心的时候，一看到我可爱的媳妇儿，哎呦，立马就心情愉悦了。 还要补四个字， 这是真的。太过分了， 六六六六六六六。 对，东东呢说听别人吐槽一些更不开心的事儿，平衡一下。哎，这很有道理。你知道，笑声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你看到跟你说话的人比你更惨，你就高兴了。 生活嘛，无非就是笑笑别人，然后呢，再让别人笑一笑。 嗯，是的，希望大家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告诉我们哈，就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就 OK 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喜推呢， 我们车要保养了， 夏天到了我还想吹空调， 正好上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299元起再送免费更换空调滤清器和空调管路杀菌， 换轮胎做保养，上途虎养车，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这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声最靠谱。 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 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 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人数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She didn't love me. She lied, she lied.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lied, she lied. Made in China to 20. Made in China to 20. Made in China to 1. 老百姓用的开心。Made in China to 0. Made in China to 20. Made in China to 1. Made in China to 20. Made in China， 牙膏牙刷上面挤 ，Made in China， 把早餐放进陶瓷碗 ，Made in China， 擦唇膏出门打气伞 ，Made in China， 坐在公司里，呜，选择办公椅，呜，360度，呜，舒适冷静，呜，杨幂画了一朵莲花 ，Cookie 需要放到夜吧，相框里面框住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 来自 Higher Brothers 以及 DJ Snake 带来的 Made in China 哈、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很早之前就在美国大红特红了啊。Higher Brothers 就海尔兄弟组合，实际上是就我们在四川当中的一个嘻哈团体啊。当然，这首歌曲呢，这次是被 DJ Snake 重新混编之后啊，立刻呢就加了一些电音的味道，而且同时呢，我觉得确实呢把这两种音乐的感觉是结合的非常好的，所以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种减压方式了哈。 也是非常洗脑的一种方式哈，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听一些洗脑神曲，也可以看一些你非常喜欢的电视剧。 嗯， 优酷网宣布唐嫣和罗晋主演的电视剧《归去来》6月11号将会播出了。这两个人情侣档呢，这一次将会饰演一对留学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步一步蜕变的故事。 嗯，另外呢，马布里和林书豪以及周杰伦加盟的运动偶像真人秀《这就是灌篮》将在优酷来制作播出了。啊，最近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事还挺多的。另外呢，根据这个 Kevin Kwan 的小说《Crazy Rich Asians》来改编的电影《摘金奇缘》呢，是发布了首支预告片啊。男女主角分别是由马来西亚、英国的混血儿亨利·格尔丁以及美国华裔演员吴田敏来出演的哈。 这个电影呢，讲述的就是灰姑娘女主角呢受到霸道总裁男主角的邀请哈， 好像听说过这个感觉哈， 就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玛丽苏剧情 是。 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男主角母亲来冲出来当恶婆婆，百般刁难的故事。 这好像感觉是《流星花园》里面的一种桥段的感觉，对不对？ 啊， 像，但其实呢这也算是巨喜不会这部电影之后啊，25年以后好莱坞再度全部启用华裔演员制作了一部电影。 接下来呢是一个疗伤系的日剧了，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一部海鸥食堂，也是一个在芬兰海边的小餐馆，不受世俗的干扰，店主的这个幸会呢只做最有心和最简朴朴素的食物，用肉桂卷和梅干饭来治愈一些孤独失意的人，在北极圈的24小时的温暖的日光下来简单的生活。刚才听到的是 Hair Brothers 的这一首比较这个激越的一首歌曲啊。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内非常厉害或者是非常写实派的Hip Hop Rapper 安全着陆乐队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曲海鸥食堂。 上面有间咖啡屋，十分简约的店，没人进人出，透过一尘不染的窗户，人们哭着笑或笑着哭，店里口味齐全，没有价目表，各自凭着心情也多也少，他习惯微笑也从不争吵，每天的卫生他一人打扫，他怀着怎样心情，一个人独自经营，姿态看起来轻盈，像一只点水蜻蜓，记录着流水行云，看客人走走停停，度过着黄昏黎明，等待着冬日来临。爵士偶尔也听流行，看小说也爱港片的柔情，他经常默默擦拭着墙上的老挂钟，一个人面对高温的炙烤或是刮大风，但他乐在其中，每当有欲望下临，客人在弹着琴唱着爱和情，带着他的思绪想起他的名字，尽管从来不愿提起那些疼痛往事的洗礼，时常也会在夜晚提笔写这个他知道的谜底。 我的

要怕，由我来保护你。是不是管你管得任性？我做人太低调，真心你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着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 true lov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到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 Come on， 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true love。 来自丁少华带来的一首单曲《爱的节奏》啊，算是新人当中非常出挑的一位，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华语乐坛当中的新力量。好了，8:38，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在工作的时候遭遇到不愉快的话，你会如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呢？ 嗯，其实刚刚通过大家在后花园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哈，已经支了很多招给大家了。 嗯， 冰鸟绿茶呢给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收拾屋子，扫地擦地洗衣服，看着被收拾干净的屋子，再插上一束鲜花，哎，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心情都变好了。 听静瑜这么一分析，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这个类型的。 对，我也是这样的。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不太理解，说哎，现在你就可以找一个家政阿姨帮你做呀，或者说为什么要自己做饭呢？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入到干家务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他的烦恼压根就没时间去想了。 对，哎，有道理。 而且特别有成就感，立竿见影。你看可口的饭菜，一两个小时可能你就能做出一桌来。 对， 干净的屋子，一两个小时立马你就可以看到窗明几净的这种好心情。 也就是这个成就感其实是比这个其他东西要来的更直接一点点的哈。而且我觉得还可以治懒癌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不错啊。另外呢，妞蜜说工作不愉快的时候呢，就会出去旅行一下，走走自己想走的城市，哎，也是一就是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对吧？ 还有呢，很多朋友都像 Gloria 一样，有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哈。不同领域指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自己在各个方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找他们，哎，让他们开导一下，就像自己的导师一样，跟他们聊一聊呢，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心情也会棒棒的。 对，奎斯完说。这个工作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调节一下，比如说每天早晨听听广播啊，都能够减压，所以每天纠结这些小事都是浪费时间，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你一定要在七点到九点钟的时候锁定收听一个叫做 FM974 的地方啊。 大家现在就正在收听啊，对，没错，不要换台就是了。更多答案希望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哎，有点小私心的要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给各位。 是谁？ 他最近有一部新的作品了，这就是杰克吉伦哈尔 啊。是的，他将出演的是凯瑞福永的电影新作《美国人》，而在电影当中呢，他会扮演的是美国传奇的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哇，伯恩斯坦可是非常厉害的哈。 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伯恩斯坦这个人哈。25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了，后来就担任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长达11年的时间。同时呢，负责了纽约、伦敦、米兰这些地方的爱乐团的交响音乐会。 而且你知道，一个人非常全能，就表现在他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伯恩斯坦呢，曾经为这个西区故事以及码头风云等经典的电影创作过这个音乐啊。另外呢，码头风云还为他赢得了一些提名啊。这个应该说的是杰克吉伦哈尔了哈。 这次吉伦哈尔的这部要饰演的影片《美国人》将会在这个月的戛纳电影节举办的电影市场上寻找发行方。那影片预计将会在秋天开始拍摄。我觉得听到一个演员的名字，你会觉得他就是票房的保障，还有品质的保障。首先，他选剧本的时候就很有针对性。那在演绎方面呢，就更是他的强项了。 对，而且呢，有些歌手呢，他的名字一出来，我觉得跟演员的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韩红和林俊杰这两位老师， 他俩合作了吗？ 对，来听听这首歌曲《飞云之下》。 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的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

感的一个方式。 嗯，英国的兰开斯特大学呢一项研究表示，每天呢拍一张照片并且分享到社交网站有助于增强幸福感哈。 哎，我就想王力宏是不是因为看了这项研究哎呦就这是认真贯彻，你知道他叫每日一博，就每天要发一条微博哈。这个研究人员呢是借助社交网站招募志愿者参入到一天一张照片的这个项目当中，要求就很简单，就你一张一天发一张照片嘛，然后主题呢随意。那研究人员就分析了这些参与到项目的志愿者的感受，发现每天拍一张照片啊就成为了习惯，那有助于你减少孤独感，也促进了跟他人沟通去交流。因为你发完了之后肯定就会有朋友给你留言呐、哎真好看，吃的什么呀，其实你会发现说好多朋友就是这种一来一往当中增进了了解。 是，他说呢还有助于增加一些运动量，因为志愿者所晒的照片当中呢76%是在户外拍摄的。其实我忽然发现这其实就跟微信朋友圈没什么区别。 对， 朋友圈早期刚刚火爆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多人不是每日一片，是每日好几张照片吗？ 对，而且增加运动量这一点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觉得好玩哈。就是为了要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所以你必须要出去走动走动， 是， 其实也算是一种强迫吧。 对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能大家能确实的去外面走动走动。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在这么这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当中，大家如果不去运动的话，是不是有点辜负了今天大好的春光呢？啊， 出去拍一张，明天不一定要晒到社交网络，可以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但是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了。 是的啊，当然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明天呢和双休日呢，本是在空气偏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是继续维持着晴好的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良好，白天的光照比较充足，预计呢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到29度。虽然呢中午前后天气偏热，但是早晚还是非常舒适的，适宜大家去郊游踏青和户外活动了。所以呢从明天开始的这个周末到一直到周日，我觉得都是大家能够出去玩的非常好的时间。 对，这时候大家应该幸福感满满吧，想了想我们应该只上了3天班呢、又来了一个假期。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如果工作当中遭遇到不愉快的话，如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现在就是一个天赐良机，真的是可以出去走动走动了哈。 也希望大家收听早安音乐秀，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一些了。 哎，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好吗？ 拜拜 拜拜各位。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和竹竿之交，坑地上有个人还睡